上有白的云，凭着熟悉画面浮现面前，云里有一点点，却会悄悄朦胧你的眼。 水中有花几朵莲，开出芬芳香飘溢满园，小心来采一朵，轻轻带你发间。 随我醉在这水云间，梦中轻抚你的眷恋，细雨正满座美酒，饮一杯情意绵绵。 随我美在这水云间，披上薄薄的乌纱帘，柳絮扬起飞满天，见证我俩的爱恋秋园。 天上有白的云，凭着熟悉画面浮现面前，云里有雾一点点，却会悄悄朦胧你的眼。 水中有花几朵莲，开出芬芳香飘溢满园，小心来采一朵，轻轻带你发间。 随我醉在这水云间，梦中轻抚你的眷恋，细雨正满座美酒，饮一杯情意绵绵。随我美在这水云间，披上薄薄的乌纱帘，柳絮扬起飞满天，见证我俩的爱恋秋园。 云开日出晴天，山水花落之间， 随风起舞翩翩，每秒瞬间无限。随我醉在这水云间，梦中轻抚你的眷恋，细雨斟满座美酒，饮一杯情意绵绵。随我美在这水云间，披上飞满天，见证我。